水有多长，通往天堂的路太难。终于搬来呀，这条天路，像巨龙飞在高原上，穿过草原，越过山川，载着梦想和吉祥。幸福的歌啊，一路的唱，唱到了唐古拉山。像巨龙飞在高